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7集。对手林婷退到门外，把沾着汗水的金线耳坠擦干净，贴身收了起来，揣着他睡觉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湘云就想起自己丢掉的金线耳坠。湘云把林婷召到跟前，在对镜梳妆的时候扭过身，忽地笑起来。 十二了呢。 李建廷把喉间的汤药尽数呕了出来，店内的宫娥端来干净的热水，风泉淘洗金帕替李建廷擦拭。李建廷半醒着，眼前昏花，他感受着热金帕擦过鬓边，水珠像泪一般的下淌。楚君不戴耳坠，但是林婷戴。 家畜。 李建廷齿间一直痛苦的声音。家畜。林婷戴着耳坠，那漂亮的金线流淌在她的眼泪里。她挣扎着想要挣脱，却次次都被拖了回去。她哭喊着，被摁着头往额前倾子。放过我。林婷呜咽着，抬起的脸上满是汗泪。他盯着紧闭的门，企图在那里找到一线生机。 妈妈，妈妈，饶了我！ 林婷失声喊道：“ 饶了我！” 回答他的只有巴掌声。家畜！李建廷颤抖的食指攥得被褥发皱。他的胸口剧烈起伏，在那没尽头的哭喊里认清了自己是谁。他就是个家畜，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沦为了祭品，被抛弃在这世间最肮脏的地方，最终卡在逼仄的窄间里，透过缝隙发觉过去看见的都是假象。那些女儿没有一个逃离过这种命运，她们都是任人宰割的家畜。林婷抬起手，用断掉的指甲扣着那缝隙。怎么就生成了女孩呢？这具身体令人作呕。林婷疯了一般的扒着那缝隙，在血淋淋的痕迹里朝着外边用力的咆哮。 妈妈，妈妈， 她恨道： 杀了我！ 如果让他活着，如果让他像人一样活着。林婷抵着额，对地上的耳坠又哭又笑。他就杀了自己，剥开这层皮肉，摒弃女孩的一切，去争抢，去撕咬，去讨要回他应得的东西。只要给他一个机会。 殿下。 风泉看李建廷再度呕吐起来，不禁抬高声音。外间的太医已经站起了身，孔丘的心都凉了，他仓皇地向后退了几步，被苍玉扶住了。 若是…… 孔丘难以启齿，门帘刷得掀了起来，薛修卓呼吸尚未平复，他听见了里间的动静，明白孔丘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然而他不是能够妙手回春的大夫，对此也无能为力。殿内气氛凝重，朝臣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宫娥端着药进出，风泉给李建廷不断地喂着药，李建廷喃喃自语。风泉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只能跪着身伏下头，贴近李建廷的嘴唇。 宫愧。 李建廷唇瓣翕动。 愧。 风泉的眼睛在昏暗的垂帷间被汗水浸湿，他掩住口轻声说： 殿下乃是世间真皇，只要咬住这口气，必能逢凶化吉。 李建廷急促的呼吸断续，他像是终于听见了风泉在说什么，喉间的呜咽逐渐平息，汤药尽数灌了下去，再从口鼻间呛出来。宫娥慌得伏地直哭，风泉谁也不理，就守在榻边再给楚军灌进去。 守在牢房的梁翠山心急如焚，把一壶茶吃完了，站在外边等着消息，头顶星辰璀璨，他顾不得欣赏大院月色，听到院外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。 这是干什么？ 梁翠山看着八大营进来，不禁走了两步。为首的男人举起腰牌， 那刑部票子上明明白白地说着捉拿潘祥杰，你们却敢假公济私。咱们总督是奉太后一职前去督办案务的，还不快快放人。 梁翠山知道此刻才是关键，放走了韩城，潘祥杰和潘令也留不住。他一咬牙，挺胸抬头说， 我奉楚军及元府之命在此审查韩城，没有楚军及元府的票子绝不放人。 那男人破镜即不说， 楚军如今的天下之主乃是太后。 梁翠山悚然而视，看八大营来势汹汹，他后退着说， 你们还想干什么？ 去毒混入了中博细作，我们封锁城门。 那男人把腰牌挂回腰侧， 自然要仔细查一查。搜院。 八大营都带着刀，这个搜显然不是字面上这么简单。梁翠山在顷刻间就明白了，丹城案逼得太紧，太后狗急跳墙，已经容不下他们这些人了。 我乃是朝廷命官。 梁翠山在刀锋前节节后退，受理此案的三部官员跟着后退，他们皆是文官，哪里受得住这般威逼。咸德年间南林猎场的旧梦袭上心头，官员们已经预感到风雨欲来。 大帅尚在去都，你们就敢这样目无王法。 梁翠山已经退到了牢房门口，炸道， 启动清兵还不出列。 门口的八大营当即拔刀，他们惊疑不定地环视周遭。戚竹英的清兵上过战场，还有数千启动守备军守在城外，他们今夜只是想要趁着楚军病危来搏个先机，以中博细作为借口杀掉这些朝臣，等到天亮以后，就是启动守备军入城也无力回天了。梁翠山趁机退进牢内，把那锁链从里拴紧，他张开双臂挤着背后的官员们，大家慌不迭地向内奔逃。八大营的刀绞进了锁链，把门推得当啷作响。男人隔着门狞笑道， 狗官，以为锁着门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点火。 最内侧的潘祥杰慌忙道， 住手，不要放火，不要放火，指挥使还在这里，你们不能一把火全烧了。 梁翠山举起油灯接道， 烧死他们两个贪官污吏活该，但是火光势必会引起城外的守备军注意，到时候守备军攻城进来，杀的就是你们这群乱党。 外边的男人从空隙间抽回刀，脸上阴晴不定，太后确实下过不要惊动城外启动守备军的命令，楚军危在旦夕，他算算时候，都这会儿了，宫内还没有消息传出，楚军多半已经凉透了，便放下心来，脸色稍霁。 梁大人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抬手示意后边的队伍绕行。 你如今在户部办差，成日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流出，却还住在个破院里，何必呢？不如趁此机会弃暗投明，往后有的是锦绣前程。 梁翠山胸口砰砰直跳，他乐得跟对方拖延时间，便道， 我就那么点俸禄，待在破院里很知足。 背靠大树才好乘凉呢。 这男人是韩城的亲信，踱着步不慌不忙地说， 这外头风起云涌，去度的安稳日子还有多少，今早跟个好主子，以后才能继续为朝廷效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